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98.6、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来到第96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提醒您，我们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96期内地榜的排名。第10名是来自简单快乐文化 BBF 我们万岁，跳空进榜第10名。 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我加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荷尔蒙先生团 BBF 于2017年1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王者之声》新专辑的首唱会后，趁着这个热度呢，赶紧推出了他们的全新单曲《我们万岁》录音室版。《我们万岁》录音室版首次以音乐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了荷尔蒙先生团 BBF 性格迥异的四个大男孩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个性上的摩擦，并建立友情与默契的过程，轻松动感的旋律与直击内心的歌词，相信也会让听者由衷地感受到来自 BBF 四个大男孩由内向外不断散发青春的热力啊！这是来自 BBF 的《我们万岁》，跳空进榜第10名，得票523票。第9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如果我消失》。 如果我消失，你会不会哭？今天熟悉的脚步，来生变成陌路。如果我消失，你一定会哭。今生有你，我知道已经很幸福。 起熟悉的脚步，来生一程陌路。如果我消失， 谢有才，他用自己的歌声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他这些年来一直为自己热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爱的初衷。谢有才，一个执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力量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他的名字叫谢有才，相信他也不会消失。这是他演唱的《如果我消失》，上榜两周得票55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晴天工作室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无论是它的律动感、技巧性、深情度上，都值得歌迷们去细细的品味。它的每一个字符都鸣奏了袁子飞的心声，相信会得到不少歌迷的认同。袁子飞的演唱技巧和风格深得众多听者的喜爱，称他为是爱情歌曲的领军人物，对刻画心理、把握人的情感心灵恰到好处。袁子飞信心饱满地表示，自己通过音乐的喜爱和努力会打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期待咯。这是来自袁子飞的《我想一生跟你走》，上榜三周得票63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人海》。 真是太多无奈，把我变成无赖，脾气越 这是任成浩为他主演的一部影视作品《江湖之义此当先》所演唱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呢，任成浩饰演的是三大主角之一的大秃，人物的形象非常的鲜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唱歌之外另一面的任成浩。而这首《人海》呢，主要传递的就是一种正能量，希望那些感觉到迷茫的朋友啊，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方向。而这一点呢，与影片《江湖之义此当先》正能量传递的主旨相得益彰。任成浩的《人海》上榜四周得票72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姐姐音乐和平组合《原来爱》。 对你去告白，不要等待，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伤。 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原来这就是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这手在感动这一辈子不分开。 青春阳光魅力无限，他们就是北京协鑫音乐旗下的艺人和平组合。这首歌是他们的最新单曲，叫《原来爱》。《原来爱》是一首温暖清新的抒情歌曲，主歌的旋律很流畅，情绪层层递进，到了副歌部分的时候，情感呢完全的抒发了，歌曲的旋律充满着温情，加上和平组合饱满又细腻的演唱，把爱意传到了每一位歌迷的心中。原来这就是爱，也表达了和平组合对歌迷的爱，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唱出了心中永恒的情感，也抒发了对亲人和歌迷的感恩之情，感恩这一路走来歌迷给予的支持与关爱。这是来自和平组合《原来爱》，上榜三周得票75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6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晴天工作室陈勇《金鸡报喜》。 金鸡高歌难掩盖， 金鸡来报喜，金鸡来报喜，报你一个平安，报你健康。 金鸡来报喜，金鸡来报喜，报你一个发财，福星丞相。 金鸡来报喜，金鸡来报喜，报你一个平安，报你健康。 金鸡来报喜，金鸡来报喜，报你一个发财，福星丞相。 陈勇，他生于安徽，流行歌手、词曲唱作人。1999年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戏曲科班，2001年正式登台舞台酒吧驻唱。经过10多年的舞台演绎，在演艺生涯当中呢，曾经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他的主要作品有《我是真的不愿放开你的手》《幸福爱河》，还有这首新歌《金鸡报喜》，送给大家，祝大家7年好运。陈勇《金鸡报喜》上榜四周，得票83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晴天工作室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他夺走我所有的爱情，是我自作多情，或你太过多情，都是你虚伪的爱情。 多情，或你太过多情，这是你虚伪的爱情。 陈嘉她被称为甜美教主，粤港澳资深的影视歌三栖女明星，曾经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呢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努力不懈拼搏进取，一直是全民偶像女神陈嘉的座右铭。这是来自陈嘉《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榜五周得票882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索尼乐冯建宇《钢铁森林》。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钢铁森林，还要走多远，想冲破黑暗找到光线。 首张 EP 斩获佳绩，这也使冯建宇在音乐上更加充满着信心和执着。这首《钢铁森林》也是被2017年开年的超级网剧《晨阳》定为主题推广曲。冯建宇《钢铁森林》上榜六周得票91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索尼乐黄渤《过去了》。 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反正后来那些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下了决心又后悔。我是体力派才明白，说得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怎么办？ 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蹦蹦 蹦蹦，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 过去了，这首歌是一首特别简单的歌，歌词反复唱着，前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我还这样活，极具有幽默感的歌词与黄渤自身的风趣亲切相得益彰。黄渤演唱的这首过去了上榜五周得票9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会是谁呢？恭喜索尼乐严艺丹，他演唱的这首八夺得第9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 如果非要用对不起来 结束幸福，没说过那么多，舍不得的虽然还是要舍得。你是我心中最痛的伤疤， 在详细了解了电视剧《飞刀又见飞刀》的剧情之后，阎一丹便在脑海当中基本勾画出了八这首歌曲的旋律，与之而来的就是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词的方面呢应该更符合剧情，让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随时能够感受到剧中主角们的情绪。阎一丹演唱的八上榜九周，得票1047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98.6 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9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96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来自启示娱乐郭嘉问卷土重来。 难道错过就会不在？如果牵了手，这些能否永远都不会甩？如果爱情全都重来，这时我会变得很乖。我的心想，不再是白雪。 手，这次能否永远都不会衰？如果爱情全都重来，这次我会变得很乖，我的思想又再十八岁，他能得起 《卷土重来》这首歌是香港大师级的音乐创作人张嘉天老师为塔罗歌手郭嘉问打造的第一支个人单曲。为了能够让大家产生共鸣呢，他不止为这首歌曲创作歌词，还首次担任了编剧。本曲呢是以清脆的吉他影子带出了单纯天真的女性，对恋爱渴求的感情，配合真挚感人的笛声和弦乐，带出了一个少女由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心路历程，道出了每一个女性对恋爱的希冀、结婚的憧憬和患得患失的恋爱心情。郭嘉问《卷土重来》上榜十周，得票810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十名。第九名，福茂唱片郭靖《该忘的日子》。 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郭靖他说，虽然感情谈的不是很多，酸甜苦辣还是有经历过的。他发现自己要忘掉一段感情大概需要半年左右，一年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他说自己在感情当中属于不拖泥带水型，拖着一个不爱你的人也不是好事，那就说再见吧。这是来自郭靖的该忘的日子，得票886票，下降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华研国际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跳空进榜第八名。 也许我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那些伤过心的相遇明天的安排，我只愿和你相爱，爱是依赖，爱是崇拜，是灵魂的温暖，永远在人，只要有你陪伴，没什么不 只愿和你相爱是动力火车出道近20年来的第一首浪漫对唱情歌，和小师妹严艺格一起来合唱的歌曲，描述了打开心房重新相信爱情的那种心情。动力火车说这是专辑当中最特别的一首歌，过往动力火车录音呢都是两个人，这回三个唱将来合唱，从歌曲的分配诠释的方法到合唱，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跳空进榜第八名，906票。第七名华纳音乐吴克群《鬼来电》。 空无一人的房间，思念比你暗了些，铃声一响我就接。喂，开始混乱的听觉，幻知幻觉幻想你还在我身边，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也没有留言，都是我的幻觉，幻想你真的安乐界，空无一人的房间，从未笑过的音乐，身后还紧，唯一能震动思念。原来你从未来电，语音不会有留言，都是我的幻觉。 当和一个人分开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像鬼一样的神出鬼没的不断出现在生活里，让人想忘都忘不掉，也让自己啊像被锁在了回忆中，也被锁在了手机里。这是来自吴克群的《鬼来电》，上榜两周得票954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研国际信唱不完的副歌跳空进榜第六名。 你总说人有梦想要追，这个理由我无言以对，想走我不会再靠背，顶多唱歌配合些泪水。我说过可以一起撒野，唱不完副歌不算干脆，就逞强留解脱，我终于唱完副歌， 忘了写下结局的故事，唱不完的副歌，终究没有走到的未来。在爱情的世界里呢，有多少走开放不下舍不得的人，还在等待一个未完待续的发生。唱不完的副歌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爱情，唱的人呢情感依然是非常炽热的，而听的人却已经转身走开了。这首歌以非常优美的钢琴搭配上很简单的弦乐编曲，烘托了信浓烈又饱满的独特音色。信唱不完的副歌跳空进榜第六名，得票999票。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6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相信音乐恰恰还是想念。 别人或许忘了你，把你留在过去，而我回到这里，回到最深的心，我还是想念你。 一直认为佳佳她是一块美玉，在她的声音当中能够听到最纯粹的音乐风貌，这绝对是稀有的，又或者说她是如今华语歌坛当中难得的还有歌手姿态的歌手。什么是歌手姿态？有优越的声音条件，而且呢是真的是为唱歌而唱歌，不炒作，不张扬，不商业，更不哗众取宠，就连发行一张唱片都显得是如此的低调。一张如这一张还是想念的专辑，来得突然，没有任何的预兆，甚至当初在电台里听到专辑的首播歌曲《爱人的自我修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是新专辑来临前的前奏。佳佳还是想念上榜四周，得票102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索尼乐《慕斯者回忆角落》。 我无聊，删不掉谁。 慕斯者，他们是来自台湾的乐队，致力于原创音乐的摇滚乐队。 用一首动人的摇滚诗告诉我们，无惧在回忆当中死去，时间会让我们重生。慕斯者回忆角落上榜四周的票10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 说今天好酒好肉好朋友，不喝个够，等什么时候？ 2016年的夏天，阿牛应邀前往了法国南部，站在了这一片催生出梵高灵感的土地上，感受到了无限的启发。这里的阳光、空气、植物和人们的微笑，有着温暖透明的芳香气质。在大皇宫前即兴演唱，让阿牛深深地感受到了那一种快乐、开心。从法国回来之后，他就写了这首歌《好酒好肉好朋友》。阿牛的歌总是充满着豁达明朗之意，尽管出道20年的阿牛已经不再年少，但是看看《好酒好肉好朋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穿着白衬衫的旅人阿牛，无论是和少年一起踢球，还是加入到疯狂的街头派对，我们还是看见了20年前那一个唱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青葱少年。这是来自阿牛的《好酒好肉好朋友》，上榜三周得票1111票，上升四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滚石唱片831阿信任贤齐，干了干了。 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 为了符合歌曲的欢乐氛围，831使用了华语歌曲当中少见的雷鬼元素，增添了摇摆的律动感。额外加入的管乐呢，也让编曲跳脱出了既有的编制，颇具有层次感。有趣的是，831为了歌曲的临场感，也特地相约餐厅来吃喝划拳，借娱乐之名来工作，也让这首友情之歌多了一副名副其实的茶余饭后的小故事。这是来自831阿信任贤齐的合作，干了干了，上榜五周得票1189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9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梦想成真，齐秦《玻璃心》。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跳动的是我的心，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爱人。 心是玻璃做的，既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这首《玻璃心》啊，其实不算是新歌，而是一次改编翻唱的歌曲。最早呢，是1985年由齐秦创作，杨林演唱的。1991年，齐秦在新专辑《柔情主义》当中第一次来翻唱新版的《玻璃心》，特别邀请到了李寿全、史大为两位金牌制作人来联合制作。而母带的后期处理呢，全部交由美国好莱坞的团队来完成。这样的制作阵容，绝对上是音乐界的大制作了。其中阿卡贝拉代替了传统乐器的伴奏，一如抛开了繁华与喧嚣，回归了内心的平静，在复杂的世界当中寻得了一处纯粹之地。齐秦用这种方式诉说着自己的成长与愿望。齐秦《玻璃心》上榜7周的票1203票，上升1位，夺得第9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本台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在做什么，有没有想着我，还是在专心地弹着你的吉他。喂，你现在睡着了吗，有没有梦见我呢，想象着你嘴边露出一丝微笑。桑迪 Come on my baby 桑迪I miss you so much, 桑迪 How can I let you know? Oh, 桑迪 You are so lovely, 桑迪 I need you so much, 桑迪 How can I let you know? Yeah, yeah, yeah, yeah 有你的每个清晨全都不一样，哼着音符把所有烦恼都遗忘，没你的每个夜晚我还是一样，背着你一个人张开我想念的翅膀。嘿、hey, 你现在睡着了吗，有没有梦见我，梦见我就告诉我吧。 可是我不能教你爱情，my dear。 在星空下也藏露影，多茫茫游戏听睡不着的摇篮曲，哼着熟悉的旋律，我也许能和你分享，可是我无法帮你哭泣麦地，我也许能懂得孤单，可惜 北京时间21:00。